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柳一定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干。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在新春到来之际，诵读小站推出特别节目《书里的年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国学讲师王风尘为我们讲述一则春联的故事。 过春节，在我们民间，老百姓经常的会贴一副春联，这副春联啊，写的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出自易经。原句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缺德的必然有更多的殃祸。这个春联啊，还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有关苏东坡的。说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自己的好朋友佛印。佛印这和尚在寺庙里自己做了一尾五柳鱼，一看苏东坡来了，不想让苏东坡吃，正好啊旁边有一只磬，他随手就把这鱼放在磬里头了。哪知道啊，苏东坡早就看见了，装作不知，刚一坐下就故意长叹了一声。哎，佛印素知苏东坡性格乐观，一看苏东坡今天愁眉不展，就疑惑地问子瞻啊，今天你因何愁眉不展呢？苏东坡回答，哎，大和尚你有所不知，早上我想写副对联，谁知刚写好上联，下联就难住了，一直想不出，所以心烦呀。佛印问，不知上联是什么？苏东坡回答，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佛印一听心中好笑，这副春联家家户户都贴烂了，他却拿来戏弄我，也不知道苏东坡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于是不动声色地说，那我来给你对吧，下联是积善人家庆有余。苏东坡一听连声高呼，哎呀，高才高才呀，原来你庆里有余呀，那就拿出来吃吧。佛印这才恍然大悟，乖乖地从庆里把鱼拿出来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看过哈利波特系列影片的朋友或许还有印象，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年级的课程中，有一门课是动物学，学生们使用的课本是纽特斯卡曼德所著的

きしめる蛇の目の傘ひとつ命の道を行く女涙は途に捨てました振り向いた川に遠ざかる旅の日がいてた鶴は動かず泣いた雨と風冷えた水面にほつれ髪映し涙さえ見せない蛇の目の傘ひとつ恨みの道を行く女心は後に捨てまし 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哦哦、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高嬉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醒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